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4集。右手一，众人匆匆忙忙地走到外头，只见有人扶着罗琳进来，罗琳的右手上满是鲜血，看得人触目惊心。 林哥哥， 罗檀吓了一跳，只见罗琳被人扶着，虽然竭力强忍疼痛，面色却是十分苍白。数九寒天，额上大滴大滴的汗珠滚落下来。 高太医， 罗雪燕连忙道， 麻烦你给罗琳瞧瞧。 高阳面上伸出一些无奈的神情，本想着罗檀如今大约可以活蹦乱跳，他的任务便也完成了，不曾想眼下又来个难治的，莫非还真将他当作坐馆大夫了不成？心里虽然如此想，面上却是不曾表露出来。高阳道， 将他扶到屋里，我替他看看。 待罗琳和高阳进了寝屋，沈信对扶罗琳回来的手下怒道，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林哥好端端的怎么伤得如此严重？ 那手下也是快要哭了，说道， 我们一行人接到线报，说有人似乎瞧见沈姑娘的下落，林少爷带我们一同前去找人，后来有人送了一封字条要林少爷独自前去，谁知道竟是陷阱，那些人好似原本打算算计邱少爷，没想到来的是林少爷，林少爷和他们打了起来，那些人偷袭伤了林少爷的右手。 那手下顿了顿，面露担忧之色。 林少爷早年间练兵的时候就伤过一次右手，后来算是愈合了，可今日那刀伤却正附在旧伤之上，林少爷当即就有些不好，后来我们的人赶到，林少爷就这样了。 罗琳右手曾经受过伤的事儿，罗雪燕和沈信都不知道，闻言就看向罗檀问道， 林哥受过伤？ 罗檀点点头说道， 小时候随大伯打猎，被山里的野兽追赶，从山上摔了下去，恰好被尖石划伤了手，伤得很重，当时所有大夫都说林哥哥的手恐怕是保不住了，不曾想林哥哥自己愣是挺过来了。 众人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，若是罗琳以前就受过这么严重的伤，眼下伤上带伤，只怕会更加不好。沈秋道， 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？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对方的人？ 手下摇了摇头说道， 那些人功夫很好，看上去不似普通歹人，武功在林少爷之上。 此事蹊跷啊。 沈信沉声开口， 先是娇娇，后是秋哥，分明就是针对咱们整个沈家而言。他娘的，老子不招出此人扒了他的皮，老子就不姓沈。 眼下当务之急还是看看林哥哥的伤势。 罗檀有些着急， 伤得那般重， 屋中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一直到了一炷香之后，高阳才从寝屋里出来，他将门掩上，众人眼巴巴地看着他。罗檀迫不及待地上前问道， 高大夫，林哥哥怎么样？ 我已经替他上过药了，是刀伤，伤得很深，上头抹了毒，虽然不是致命的毒，我也替他解过，可是…… 可是什么？ 可是罗少爷早年间手是受过伤的，这次经了宿疾，伤害不轻，日后好了以后，只怕是不能用右手提重的东西了。 罗檀倒退两步，猛地看向高阳， 不能提重的东西，那兵器呢？ 高阳摇了摇头。罗雪燕失手打碎了杯子，沈星和沈秋同时倒抽一口凉气。罗玲是将门家的孩子，此次罗随让他跟随沈星回京，就是为了让他来定京锻炼，日后回小春城的时候更好地接手罗家军。罗玲也是自小习武，如今让一个自小习武的人从此不能用右手，几乎是废了此人的满身武功，这对罗玲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。 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 罗檀上前抓着高阳的袖子惶急道， 之前林哥哥受伤的时候，那些大夫也说林哥哥不能再用右手了， 可后来林哥哥还是好了，你不是最好的大夫吗？你救我的时候那些大夫不也说我没救了吗？你能救好我，一定能救我林哥哥的幼小，是不是？ 罗檀和罗林堂兄妹之间的感情很好，又是一同长大，自然是无法接受。高阳扯回袖子耐心道， 罗姑娘，不是在下不肯救，而是令兄的伤势实在太重。说句惹姑娘伤心的话，在下说不能治的人，普天之下也必然没人能治得了。 这话几乎是斩断了众人的最后一点希望，也意味着罗林日后再也不能用右手握剑了。 怎么会？ 罗雪燕几欲晕倒。 我该怎么同大哥大嫂交代？ 表弟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伤势了吗？ 沈秋问道。高阳点了点头，随即说道， 比起罗少爷的伤势，在下以为最近这些日子最好更关心罗少爷的心中情绪。但凡这样突遭变故的人，难免心中受创，尤其是罗少爷这样心高气傲的人，此事于他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，若是不加以劝导，只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更不利于伤势的恢复。 说完，高阳提起一边的药箱， 在下得先回宫中一趟，需要配置几副药材，回头会再来府上替罗少爷施针，眼下就不多留了，告辞。 这几日高阳都留在沈宅里，说起来确实也很久未回太医院了。罗雪燕便点头道， 这些日子麻烦高太医了。秋儿，你去送送高太医。 我去吧。 罗檀说着，随即一把抓住高阳的袖子，将他往府外头拽。高阳瞪着被罗檀拽得有些变形的袖子，一直到了府门口，罗檀才停下脚步。罗檀看向他，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， 高大夫，我林哥哥的右手真的没救了吗？ 高阳有些无奈， 在下从不说谎。 罗檀的表情生出几分绝望，片刻后又说道， 既然如此，今日谢谢你帮我掩饰瑞王府上的事情。 掩饰？ 高阳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 在下何时说过要替你掩饰？ 罗檀瞠目结舌地看着他， 你不是在小姑姑和姑父面前替我说谎了？ 啊，在下只是顺水推舟，但日后想到交易的条件，再与罗姑娘细细谈论此事。 高阳不顾罗檀瞬间变了的脸色，看了看外头，说道， 哎呀，天色太晚了，在下必须先走一步，改日见，罗姑娘。 他拱手离开，叫了他那么多声高大夫，不让罗檀吃点苦头，高阳绝计是不会同意的。刚想到这儿，便听得身后几乎是磨牙的声音。 好走啊，高大夫。 高阳差点一个趔趄摔倒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